好，又到一周会市前瞻嘅时间啦。咁安东尼，咁今个星期我哋嗰个喺个会市嗰度咧，应该要注意啲咩个数据啊，或者系要个事情咧吓，需要注意。 其实要嚟嘅始终都要嚟。 系、 啊、今个礼拜咧，大家亦都面对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，就系18号礼拜三。或者喺香港时间咧，就礼拜19号礼拜四嘅差唔多凌晨2点钟咁上下啦。就是联储局呢就丑妇见家翁啦，终须见家翁啦，就是去个议息嘅时候呢个 tapering 嗰度呢，即係佢会唔会真真正正踏出为嗰个退市踏出第一步呢，呢、這个系影响今个礼拜汇市嘅最重要因素。 就是、守承诺啦。 係啦，冇错啦。咁而其他嘅数据方面呢，即係我哋都要睇，就系话佢嗰个譬如话新屋动工啊，二手楼销售啊，呢啲究竟会唔会话个楼市嗰度系咪真系有转弱嘅迹象呢？因为我哋见到就系话上个礼拜嗰个按揭申请呢，咁其实大跌13%+嘅。13.5% 嘅。咁即系话佢个楼市开始有转弱迹象，而我哋亦都见到啦，譬如话好似富国啊、摩通啊，呢啲大银行，即系做按揭比较活跃嘅银行，亦都开始大幅裁员。咁究竟会唔会系咩呢？会唔会系个地产开始转弱呢？咁但无论如何。 咪、因为嗰啲人都系打 part time， 会唔会供楼嘅。 无论如何呢，就系话个市场个重点呢都仲系喺联储局议息嘅结果。当然啦，息率就唔会变啦。咁佢会唔会话咩呢？即系开始真系踏出第一步，将佢嗰850亿嘅国债，即系国债和同埋嗰个 MBS， 即系按揭抵押证券个购买规模缩小呢。咁虽然近期嚟讲，包括上个礼拜包括上前个礼拜个就业数据，或者上个礼拜嗰个密切跟消费信心数字啊、零售销售啊，咁即係望内都比较疲弱少少。咁但係市场仍然相信呢，就係话联储局系会行出呢一步嘅，因为呢个系佢一个承诺，即係伯南克喺五月提出呢一样嘢。咁亦都已经系有足够嘅时间，即系已经大致上过咗三个月有多啦。市场亦都开始已经消化咗呢一样嘢，咁所以佢系冇一个理据，即系美国经济就算系近期嘅数据比较弱啲，亦都唔系疲弱到足以令到佢即系退缩咯。咁只不过系大家都估就系话，因为近期嘅数据可能冇咁理想嘅时候咧，佢个力度咧就唔会话真系即系退市力度唔会咁强咯，可能用一个拆佬试沙煲嘅形式，就系话我先减少50或者100亿咁睇下市场嘅反应先。咁而最重要嚟讲咧，就系话睇下嗰个美债个反应，因为上个礼拜个美元弱咧，其实亦都系同嗰个美债嗰个十年知识咧一路嚟讲都系冲唔过3厘。前个礼拜已经即系前个礼拜四已经系 touch 到3厘啦，咁但系上个礼拜一路都系喺3厘之下 trade 嘅。咁甚至乎一度曾经落过去2厘8半咁上下嗰啲位。咁亦都系令到个美金弱嘅。咁如果去今个礼拜个退市即系 tapering 嘅力度咧，如果系强过预期嘅话咧，咁可能个美债呢就即係嗰个美债就会跌落去，而令嗰个息係升上去。咁对美金嚟讲呢係会有支持作用。咁相反，如果佢个 tapering 嘅力度真係话好似我哋所预测咁轻轻力咁试一试个市场反应先。咁而譬如话真係得50或者100亿嘅话呢，咁可能嗰个美债亦都会升上去，而令到嗰个知识呢就啲啊，即系始终过唔到3厘呢个重要关口。咁而个美金咧，亦都系会比较偏远少少啦。即系如果出现咁嘅情况，咁所以下个礼拜二、三、四嚟讲咧，系比较重要啲啦。即系要以香港时间嚟讲，咁而跟住咧，礼拜日咧就因为德国嗰方面咧，亦都系有个大选啦。咁所以我相信呢个礼拜嗰个汇市可能系真系会比较，大家观望嘅气氛会比较浓厚咯。第一就 默克尔都应该系如无意外 都未必噶，因为佢经过咗上一轮嘅讨论之后，即系嗰个大家一个叫做论战之后咧，咁其实 默克尔未必一定是赢紧，因为佢而家嗰个对手嚟讲是佢以前嘅得力助手嚟，即系以前德国嘅财长嚟嘅。 嗯。 啊，咁变咗就系话，大家可能就系未必会觉得就系默克尔如果真系输嘅话，而由呢、這个财长上任嘅话，德国经济可能会差到去边？ 大家嗰个方向都差不多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咁所以其实都仲有啲变数咯。啊，咁 anyway 嚟讲，大家先要注意就系咩啦？就系礼拜四朝香港时间礼拜四朝联储局嘅决定啦。啊，咁而礼拜五嚟讲咧，就美国亦都系四期结算啦。 嗯。 啊，咁即系对于个市场亦都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啦。咁或者我哋讲嗰个咩啦？即系今个礼拜个 range 啦。啊，咁、那个 euro 方面咧，就我觉得就系话上个礼拜咧就几次都上。上13320咁上下已經係見到個阻力噶啦，即係上個禮拜二、禮拜三、禮拜四都係上過13320樓上，咁但係都係跟住就落翻嚟，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上高我 set 係13350其實已經夠啦。下低嚟講咧，我始終覺得就係話會有機會試翻落去，因為我覺得個 euro 個上升空間有限，咁、所以我 set 個 range 咧亦都係偏即係比較偏低少少啦，就係、是、個 range 我覺得應該係13080。到13350 至13350 系啦，冇错啦。嗱，咁个 yen 嚟讲咧，就上个礼拜最高曾经去过100.61啦，即系同我哋所 set 嗰个100.40嘅上限，其实都唔系话相差太远啦。 嗯， 啊，咁虽然大家都觉得就系话。啊，个 yen 好似已经穿咗三角位啊，即系啊个 dollar yen 应该会有机会试高啲啊咁，但系既然佢上个礼拜都系去翻个位，都即系100.60咁上下已经上唔到去嘅话，我仍然坚持咧就系话102会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阻力啦。 系 啊，即系嗰个中资机构即系买咗个 dollar yen 咧，就暂时嚟讲冇咁容易走得甩啦。 都系坐紧艇啊。 咁今个礼拜个 range 咧，我估计就系98.40。到100.80啦， 嗯， 啊，即系都收翻不窄少少。上高嚟讲，我谂就算佢能够超过今即系上个礼拜嗰个高位，亦都唔会话走得太远咯。 嗯， 啊，英镑嚟讲咧，就上个礼拜零零舍强嘅，咁佢对个美金嚟讲咧，个升幅系1.5% 嘅。 系英镑系。 系啦，上个礼拜咁收系1.570，咁比我哋嗰个预期嚟讲，其实系高好多。咁大家亦都估唔到，就系话英国嗰个数据亦啊系会强得唔紧要啦，近期。 嗯。 啊，咁但系我觉得英镑嚟讲咧，其实已经系有少少 overbought 嘅迹象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有啲超买嘅迹象。 系。 啊，咁上高嚟讲咧，我觉得就系话暂时1.6啦，应该系会 cap 住。 1.6 咁、啊、我觉得唔应该系啊，唔今个礼拜都未必会穿到1.6啦。虽然佢上个礼拜收喺1.570几，咁好距离1.6好似唔系差太远啦。咁 系 咁我觉得今个礼拜个波幅我俾佢咧就系1.57.20-1.59.80，啊，即系我觉得就系话佢嚟到呢啲位嚟讲咧，就始终都系会停一停， 嗯， 啊。咁至於嗰個瑞郎嚟講，啊，亦都係因為失去咗一個避險功能啦，即係個敍利亞嗰場仗有機會打唔成嘅時候，啊，咁但係美金如果中都仲係偏弱嚟講咧，啊，佢都唔會擺脱到今即係近期個波幅啦。我估計個今個禮拜 range 咧就係0.9240-0.9420。 0.9420。 咁至於個澳洲指方面咧，可能係嗱，我澳洲指同埋紐指咧，我都曾經講過，就係話喺八月初啊毒奶粉事件嘅時候咧，可能嗰個急跌咧已經係見咗底啦。咁但係嚟到而家呢啲位咧，上個禮拜嚟講咧就9356最高，啊9354最高， 係 啊。咁其實同我預測嗰、那個即係重要嘅阻力9.35-9.94之間咧，其實係都係喺個 range 裏面。咁佢可能上個禮拜個高位咧，係話暫時嚟講唔已經係短線見頂。即係如果喺我嘅睇法嚟講， 嗯， 啊，如果唔係嘅話，就可能會突啊，即係發得好緊要。 嗯， 啊，咁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咧。啊，上高我都系9.35啦，即系0.9350，下低咧就0.9120，即系个 range 系0.912-0.935， 即系唔会穿一算噶啦， 系冇错啦。有咁，暂时嚟讲，今年之内都唔使希望噶啦，要一算又 继续坐听咧，冇计啦。 啊，咁而个楼指嚟讲咧，嗱，上个礼拜其实比啊个英镑咧更加强，即系英镑嘅升幅咧对美金嚟讲啊，就系1.5%，而楼指其实1.7%嘅。 咁亦都收喺 0.8124， 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，如果個澳洲紙我唔係睇得咁好嚟講嘅，個紐紙亦都譬如話上到去0.82， 我諗暫時嚟講應該穿唔到上去。嗱，咁簡單啲啦，紐紙今個禮拜波幅我估計就0.8到0.82啦。 0.8到0.82。 咁而至於個加紙嚟講咧，加拿大個經濟嚟講，亦都叫做幾好啦，即係個樓市，尤其是個樓市咧，其實喺七月八月咧，連續兩個月咧，都係創紀錄新高嘅。咁我哋知道就係樓市對個經濟咧，個經濟信心嚟講係好重要。咁所以加紙短期嚟講，如果係嗰個澳樓指我都覺得係會偏強，只不過會見頂咧，即係又或者已經見頂嚟講啦。個加指咧，我覺得都仲係差唔多升幅唔會太大，但亦都唔會大跌啦。咁所以嚟講，今個禮拜我估嘅波幅應該係1.0260到1.0450。 1.0260到1.045， 即係我相信都唔需要200點波幅㗎喇，應該因為加指同埋瑞朗都係喺匯市裏面都係比較窄幅少少。 大家聽到個指示啦，今日可以去做返嗰個range trade 啦。咁一周前瞻嘅時間就到啦。咁今集節目呢就結啦。咁下個禮拜呢我哋繼續呢會睇下呢、這個為大家分析呢個匯市前瞻嘅。好，拜拜。